得的声音。 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周五呢也是终于来了啊，还有多少工作呢？下午能够准时下班吗？你这个时候跟我来一起放松一下，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在屏幕下方直接点字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那开场我们先来听到的是德维恩韦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要送给自己周末两天的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绿光。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憧憬，和莫名其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岭，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是否圆满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是唯一，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留言栏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12:04，继续我们的互动点歌。李斌在公众平台上写信来说，初中二年级呢，电视上的点播台每天都在重复同一首歌，是他们的歌声为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时候无印良品已经解散了，只有梁静茹是我去看过的演唱会，也是因为梁静茹让我坐在了心中的那位女生身边。这些年上学、工作、出差，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就叫我秋雨吧。就是，哎，我觉得生活上有一些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事情，我想通过节目让我的另一半听到。因为今天在过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其实不是什么事儿，就是回家过年，其乐融融，但是可能两个人之间就少了一些沟通，就想在节目里面通过电波，让我的那个他能听到。这个今天是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算是分享一下我跟妻子的故事。对，因为两个人在回家的时候，我也没有感觉到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本身然后是跟我一起回老家，回乡下老家回去过年，然后当时过年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感觉，等到真正回到家之后，就是算是突然让我感觉是一种爆发。他跟我说他生气的一些原因在于，这个过年的时候比如说在老家里面我对他有一些冷落，比如说可能他听不懂我们家乡那边的这个湖南方言，他就怪罪我没有给他翻译。所以说一来二去两个人比较有情绪就争吵起来了，把我拉黑了嘛，拖到黑名单了。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还是忐忑不定、哦、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啊、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 两个人呢家在外地，今年回老家过年，秋雨跟亲戚们肯定是用方言来交流沟通嘛，包括跟家人。他的爱人可能不太懂湖南方言，加上语言不通，加上人在异地，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其实采访完之后，秋雨还跟我说了，说年后两个人虽然也有见面的时候，但是微信一直都是拉黑的状态，加上最近工作忙碌，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妻子心里面的这个疙瘩，所以希望在节目当中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也让自己的爱人听到。 如果说因为我们俩经常听974的这个节目，尤其对中间听众还有我们这个节目的这种来信的互动的方式特别感兴趣，就跟节目组这个联系了。我希望他应该现在也是在听节目的，因为每到中午的时候，原来我们都会开车，两个人公司离得比较近嘛，开车去附近吃些好吃的，中午的时候然后就会听节目。我希望他现在也应该也在听，因为我这是我能想到的暂时唯一能联系到他的方法，在这个城市里。因为我们第一次去看演唱会就是汪峰的演唱会，想送给他一首你是我心爱的姑娘。 我从不会轻易许下任何诺言，也从不会为一个人如此心碎，而现在我可以敞开我的内心，你是我唯一真心爱过的姑娘。可突然有一天你离开了这里，带走了整个世界，没留一片云，从此我就像抽离埋茫的荆轲，在那疾风苦雨中荒野彷徨。但是希望你明白，我就在你身旁，无论你在多远的地方，即使你变了模样，即使你把我遗忘，你永远都是我心爱的姑娘。心爱的姑娘， 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像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费劲说句心里话，包括风，还有西卡多、五角星都来点歌了。西卡多点播的是李荣浩的自拍，包括五角星点播的是张宇的给你们，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打字告诉我，此刻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是什么，可以直接来点歌。12:21，还有一首歌是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迷迷曹妾的点播，他说要点播一首辛晓琪的《空窗》。偶尔还是会想起谁，想起那个人，还是会突然的哭一场。如此这般的接近一个人，接近一段感情，在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已经不记得了。我突然想起来，我的朋友问我，一个人的时候过得快乐，还是和喜欢的人一起更快乐？我告诉他，我最喜欢的四个字叫做不畏孤独，因为一个人可以有多种可能性，而在这种可能性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好好的独处，可以好好的和天空、和树叶、和即将来的春天，一句一句的耐心的对话。所以想把这首歌辛晓琪的《空窗》送给我自己，来自公众平台上迷迷草妾的点播，欢迎你来点歌。12:22还有时间。 爱过的这几段滋味尝过了就算，等不到话说完，晚餐结束就买单，好风光坏时光，差别只是精神上对不上，好磁场宁愿空着这扇窗，还有什么值得遗憾？如果爱情你在20几岁那年牵绊，还有什么可以试探？偷看站接过谁的温暖，精彩的都短暂，带一点心又不甘，没打算要绝望，只是也不想勉强，看不见好风光，宁愿空着这扇窗。 是否

午后有二三级见四级偏南风，空气比较干燥，请注意做好防火工作，并且注意保湿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一川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视剧《人生若如初相见》正在热播当中，由剧中范烟云的饰演者郑罗西倾情献唱的角色曲 MV《女人心》正式上线。如泣如诉的演唱配合细腻走心的歌词，不仅凸显了人物悲情虐恋的氛围，也让人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据了解，《女人心》以电影的色调结合了《人生若如初相见》当中的剧中情节，小时候回忆的画面与现实中的情感交替出现，充满了画面感。主人公对生活的不满，对爱情的执着，使整个 MV 沉浸在一种得不到却又放不下的悲伤当中。歌手阿朵死里复活同名主打歌的 MV 昨天上线，作为由阿朵与好莱坞团队共同创作的首支影像作品， MV 远赴美国洛杉矶进行拍摄，电影质感十足。阿朵在 MV 当中展示了扎实的舞蹈功底，更是一人分饰三角，三组阿朵同框同台组成新民族乐队，影像化地展示了民族器乐和民间食物在音乐作品当中的创意应用，东西方艺术深度融合之下，共同讲述了一个宏大的命题。近日由张亚兰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个人单曲《做自己》全网上线，这是一首为自己发声的歌曲，整个旋律激情动感，充满了正能量，唤醒每个在梦想道路上勇往直前的人，勇敢做自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打开微信的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发信息来点歌就可以了。而且在半点之后开场，这首歌是来自米安娜的点播，点播的是《遥望》。他说这是他人生当中看过的第一部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跟里面说了，说杨铮骑着一辆装满玫瑰的自行车去见文慧的时候，长发被风吹起，那个画面真的是忘不掉啊。来自米安娜的点播，第一首歌小柯的遥望。 望见你从门前经过是有一些悲哀，于是就唱了起来，所以你我从此被爱紧紧 交错的感伤。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 欢迎你来点歌，微信关注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直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打字告诉我就可以了。公众平台上的费劲还说了，说刚刚点名听到了几位熟悉的听友的名字，哎，是不是也在想要点一首歌送给974的听友们呢？包括还有布老虎也发来信息说了，说我在机场的第二高速来听节目，希望能够在到达机场之前听到一首想听的歌。四周的假期转眼就要结束了，又到了分别的时刻，而且相逢很短暂，马上要出国返回工作岗位上，很想跟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希望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也祝大家2018年呢各种事情，工作事业身体都要旺旺旺。后面他还说到了，说刚刚两位冷战的这个湖南媳妇儿，说男生就是一个大男孩啊，还是早早的和好吧，抓紧时间，一定要幸福。马赛克留言来说，昨天夜里面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他，然后就醒了，一看时间是凌晨3点多钟，想想真的是特别的难过。我的超人曾经为我遮风挡雨，8年的感情就像离婚了一样。很想点一首歌，来自蔡依林的《我知道你很难过》。 我知道你很难过，让自己越陷越深，别傻的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爱一个人别太认真，受伤的眼神令人心疼，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你又何苦逼自己 情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 不要让这种有一点阴郁的心情笼罩我们这个周五的这个心情哦，还有尽量的在这样的天气晴朗的时候去看一看阳光，感受一下在春天来临的时候那种万物复苏的感觉。比如说下面这封信是赛飞刚刚写给我的，他说要点播一首金海心的《阳光下的星星》。他说这首歌呢是自己高中经常听的，后来不敢听是因为每次听都会想到往事，都会想到那个男生，都会想哭。在 QQ 空间找到了男生的最后一条留言，是在2011年的9月12号，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前几天突然联系到了这个男生，也不敢多问，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今天还是要鼓起勇气来，因为要到周五了，当然还有下面继续要往下进行的生活，所以要点播这首歌送给他，也要送给我们的过去，阳光下的星星。 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心一样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泪了，风会吹干它，我们风叹息又怎么为呢？你只笑笑不回答，说小姑娘别犯傻。哦，窗外天空晴朗，小心 能否再见钟情。 欢迎你来点歌。刚刚在公众平台上有很多朋友来留言，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想要点播一首重生因为春天也是这种追梦人不忘初心坚持不懈的努力精神也是打动了他。包括青竹想点播张学友的情人送给深爱着却不能在一起的他，希望以后的日子永远开心快乐。还有今天下午就要做手术的江杰希望你今天手术能够顺顺利利的。还有 Joy 啊，有些歌曲都是有些伤感的，但是今天周五呢，我一定要把这个节奏转变过来，所以下面这首歌曲我要送给金竹、时光、江杰还有 Joy， 把这首歌送给你们。恋爱 ING， 你熬夜聊天到爆肝也没关系，陪你逛街逛整片民族也没关系，超感谢你让我重生整个 ORZ。让我重新认识 Hello BE， Hello BE， 恋爱 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多像一份份神奇，恋爱 ING， 改变 ING， 改变了黄昏黎明，有你到心跳到不行。你是空气，但是好我胜过了空气。你是阳光，但是却能照进白夜里。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你就是维他命 ，Hello BE。 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好心情，特别是要有一个好身体，去迎接周末，迎接生活，迎接天气越来越热的万物复苏的春天。 未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某秒某日某地某种永远的心情，不会忘记此刻 LOVE。 怎么样，感觉状态是不是好了一点？在公众平台上我们继续来看，今天还有最后一封信也是最后一首歌被我们这位叫做小倩的朋友在公众平台上抢到了。他想点播的一首歌很浪漫很甜蜜，是来自林依晨的你。他的信里面是这么说的，我上初中的时候呢，喜欢一个男同学，两个人一起上学放学，下课呢看他们打篮球。那个时候啊，很流行一本小说的名字叫做《那小子真帅》，你也没看过对不对？我就幻想着自己呢，喜欢的男生是书里面描写的那样。后来我们读高中，还在一个学校里面，我们悄悄地谈恋爱，他会给我讲几何算术，我还帮他背唐诗宋词。后来我们参加高考，后来因为两地，我们分手。我和他相距了1400公里，火车需要20个小时，长途电话每天需要打38分钟，但是分开只需要一句话。今天很想点播林依晨的这首《你》，因为